大家好，我是龙申，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步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333集，龙申的退路。程回翻开笔记本，开始一个字一个字的给冬至翻译。冬至聚精会神，拿着本子边听边记，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也许可以自己尝试去解读，不用劳烦程回把厚厚的一册都读完。龙申的字迹龙飞凤舞，但字体并不大，几乎已经写满了一本，最后只剩下两三页。冬至知道，想要最快得知与石碑有关的解决办法，必须要从最后面看起，再慢慢往前翻。 3月16日，我准备去昆仑山了，希望一切还有挽回的余地。 冬至很少听见龙申会说希望、期待之类的话，因为说这句话的本身就已经把实现某件事情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而龙申从来不会这么做，想要做什么他就会自己去实践。这也许是他第一次用文字的形式写下心声，说明他已经意识到了昆仑山的形势远比所有人想象的还要棘手。 3月11日，阴雨就燕死了，丁兰的残魂也带回来了，但事情仍未结束。车白已经牺牲，我想起日本之行前与宗灵的对话，如果到了那个地步，这也许是唯一的办法了。 什么办法？ 巨大的疑问在冬至的心头升起。他与程回对视一眼，后者又往前翻了一眼。 3月1日，宗灵把四象定心灯给了我。对我来说，即使上面凝聚了白虎、朱雀、青龙的神魂，那也仅仅是一件无法使用的器具而已。但宗灵神魂的注入，使这盏魂灯彻底活过来。但我对宗灵说，阴雨鸠焰有上古石核相助，力量远比人魔或天魔的分身更为强大。四象定心灯现在充其量只是灯芯俱全，还需要有火影才能将其彻底点燃。宗灵知道我是对的，但他也束手无策。我思索许久，终于想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由我来作为火影，以魔气入体激活四象定心灯，让它困住阴雨，而我就可以趁机将它彻底消灭。宗灵强烈反对，但我已经决定了。我知道这个办法可能产生一个隐患，那就是入体之后的魔气也许会失去控制，甚至主导我的意志，最终将我也同化为魔物。万不得已时，我的退路就是冬至。 看到这里，冬至的心越跳越快，呼吸也变得急促。 为什么退路是我？ 细密的汗水自鼻尖冒出，冬至接着往下读。 我曾在长手间注入一半的神魂，这将会分去我一些力量。我不愿意让冬至多想，也并未告诉他，他现在与长手间越来越契合，终有一日能够达到人剑合一、神魂相通的境界。到时候，长手剑将会赋予他更多的力量与生机，也许他的寿命会比其他人更长，实现他想要陪我一起走下去的愿望。但我知道，并非所有人都喜欢长生不老，至少我就不喜欢。从前我就没有太大的感觉，只知道人来人去，如草木枯荣，顺其自然。但认识冬至之后，我渐渐明白，看着在意的人老去死亡，自己却还活着，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这也许是我一直无法从半仙之体最终得到突破的原因吧。其实我已经不是一把纯粹的剑了，我有人心，只是我以前了解甚少，从未深入探究。我虽然希望他一直陪着我，但我不能将这个意愿强加在他身上。我不知道人类如何去喜欢一个人， 但我觉得应该是他想要的，我尽力帮他完成，他不想要的我绝不勉强。我没有对冬至提及此事，因为我也担心他对我的感情太深，如果听说可以与我度过更多的时间，就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但任何未经深思熟虑的决定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决定，对他不好。原本我想等一切尘埃落地再找个机会与他好好说说，却没想到现在这个伏笔会变成我的退路。如果我被魔物同化，世间必然再无人可以阻止我，那把长手剑就是唯一能够解决我或者拯救我的存在。希望事情还没有坏到那个地步，因为我想陪冬至更久一点，可惜遇见他的时间太晚。在这本笔记之前我还写过很多本，但那些都被我烧掉了。记载并非因为善忘，而是因为我想用文字留下一些痕迹。文字也是有生命的，即使烧掉，但它们也曾经存在过。而现在这本，我却有点舍不得毁掉了。 程回看着泪水盈眶的冬至，轻声道：“ 还念下去吗？”“不了。”“程回，我已经知道我怎么帮师父了。现在我要马上去昆仑。这本笔记前面的部分我想留着路上再看，但可能里面的一些词汇我还得请你帮忙翻译一下。”“ 我和你们一起去吧。”“ 不，那里现在很危险，你师父师兄已经过去了，如果连他们都无法解决，你去了也没有办法，还是留在总局安全一点。” 程辉点点头，也没坚持，毕竟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想当初在广州中了人魔的陷阱，还得劳烦自家师兄和冬至去救他。“ 啊，那你们小心，我会24小时开机，你有什么疑问的话随时可以发过来的。” 刘清波他们已经先一步出发去昆仑了，现在在场的除了程回与冬至就只有柳四。柳四是个很靠谱的同伴，他话不多，关键时刻却总能发挥作用。他闻言立马起身道：“ 机票临时不一定有座位，去西藏的航班又少，我马上去联系吴局，让他设法腾出一架专机来。你去收拾一下东西吧。” 也没等冬至道谢，柳四就已经出门了。两个小时后，冬至与柳四已经坐在了前往昆仑山的飞机上。由于是专机，飞机将会在距离龙山他们所在的最近的军区机场降落，再从那里坐车过去。不过就算如此，起码也得一天之后才能抵达，这还没有把入纳林格勒峡谷的时间算在里面。系好安全带，听着机场内预告即将起飞的广播，冬至低下头，再度打开放在自己膝头的两个笔记本，一个是龙身的笔记本，另外一个是他自己从程回那里学来的翻译笔记。但就算有了这个笔记，还得逐字对照填写再连起来阅读，对于他这种初涉天文的人来说需要耗费许多时间。但冬至不以为意，他已经知道了龙身所说的办法，所以这一次他选择从头看起。这本笔记开头是从冬至认识龙身的3周前记起的，那个时候特管局刚刚发现魔物的异动，并从东北分局提供的线索中得知一伙日本人在正常入境之后就改名换姓，悄然失去踪影。而根据情报，这几个日本人曾在长白山附近出现过，于是龙身带着何玉跟看潮生踏上了前往长春的列车。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